哎，好啊，翻嚟第四节星期二得到啊。咁啊，要讲下一个法律锦囊，即系头先讲咗好耐。咁我谂咗好耐噶啦。咁咧最简单，啲人成日问我，喂，有咩锦囊啊 ，Johnny， 即系有咩心得啊，有冇啲咩特别嘢讲？咁咧，我谂咗好耐咧，我就觉得咧，即系第一个锦囊咧好重要嘅，就系其实喺香港地咧，千祈唔好打官司。 嗯， 点解咁讲咧？因为其实香港地咧打官司个成本咧，不论你系民事案，嗱民事案唔使讲啦，天价嚟嘅。就算你系刑事案，如果你系冇法援或者系冇当值律师啦吓、啊，即系如果你喺裁判处，嗰、那个其实即系等于法援啦，刑事案嘅。咁其实咧，你嗰个诉讼个成本咧，就真系贵得好紧要。好坦白讲，即系我哋好多做公家嘢嘅律师咧，即系如果佢系私人同你做嘅时候咧，其实个收费咧系贵咗好多嘅。咁所以如果你系唔符合，即系当值律师或者系法援嗰个资格，而你面对一单官司你要去做嘅时候咧，咁其实咧你要俾个费用系好犀利，同埋香港即系打官司，即系无论民事案好、刑事案好，即系个风险都系非常非常之大嘅。即系如果你谂住，哇、哦，我打完单民事官司同人争100万吓、啊，即系最尾你以为可以攞得翻100万咧，咁你即系咧。你失敗嘅機會係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之高，仲慘過你炒紅證嚇、啊、，total loss 啊，隨時 loss 完仲要輸翻轉頭，可能你輸埋，仲要俾人追翻仲費轉頭， 仲要寶馬剪。 咁啊，之前即係有單曾蔭權案啦，即係我都寫咗篇文去講啦，因為可能大家聽節目我就未講，我可能寫篇文寫出嚟就好啲。咁其實你都睇到嘅，就算嗱，而家香港嘅情況係去到，就算你係刑事案被告人，你打完官司。居然而家咧，即系法庭都会判你系要俾控方讼费，咁你就可以想象到，即系喺香港地打官司个风险系有几咁之大。咁所以咧，今日咧赠大家嘅一个法律锦囊就系喺香港尽量都唔好打官司啊，千祈。 呢个系法律嘅第一个锦囊，系最重要嘅锦囊。 系啊，呢、這个 就系唔好打官司， 就系排第一嘅呢个锦囊吓。 系、啊。咁Johnny 既然讲起咧，咁我一单嘢咧，其实之前我节目讲过嘅，不过咧，因为我哋而家多咗好多新听众，我哋要重温一次以前好耐之前讲过一个故事，就系、是、咧，相传1997年，咁啊，当年嗰个楼市就开始叫爆破啦吓，咁、啊、咧。當年好多嗰啲炒家買咗啲物業翻嚟咧，就梗係踢契噶啦。當年嘅律師樓咧，最主要嘅工作就係負責踢契。咁、踢契咧，好即係嗰啲雙方咧都會諮詢律師意見噶。咁律師咧，當年嘅律師係點做咧？放心啊，乜生，你單官司啊贏 X 緊啊！個律師係講粗口，好有肯，即係好肯定話俾你知，贏 X 緊啊，唔得啊，我攞條腸俾你啊，差唔多咁樣啦嚇。 拍 肿心口， 拍到屁骨都甩啦， 系啦。但系咧，到个官司进行到差唔多一半嘅时候咧，嗱，阿乜生，虽然啊，我哋出咗少少问题，放心，冇问题嘅。虽然有少少瑕疵啫，但系我话俾你知，最终结果你系赢嘅。吓、不过语气已经争少少啦，好似以前中共咧嗰、那个叫做起嗰、那个叫做三峡工程咧。抵挡万年一遇，慢慢贬值嘅，到千年一遇，到百年一遇，到最后咧冇止二三峡工程啦。咁咧律师都一样，你唔好以为净系中共嘅啫，律师同中共其实差唔多嘅啫，喺呢个程度上吓。跟住咧官司打咗一半啦，哎呀乜生，而家咧情况对我哋好不利。不过咁，你都唔系输晒噶，五波嘅啫，大家仲有机会嘅， 又赢紧，变咗五波， 贬值。又已經贏緊，變咗八成，八成變咗五波，跟住咧到冇幾耐咧，哎呀乜曬，情況對我哋好唔樂觀，我勸你投降啦，不如 和解啦，都係 係啊，你和解啦，投降輸一半啦，咁樣 你都係乖乖地認 咗。最後官司輸咗，咁有一單 case 咧，就係講喺一個買鋪位嘅投資者喺尖沙咀買咗個鋪啊，嘉年威路度，當時作價2000万，咁咧。佢咧就話唔要訂，咁啊損失200万訂金啦，係嘛落一成訂。但係對方咧係一個業主，係個台灣婆。咁台灣婆咧就聽到律師講：你放心殺佢啦，你一定可以殺佢兩成噶。咁人哋俾你肯殺一成，佢唔制，佢係都要殺你兩成，扣起人哋啲訂。咁咧就打官司啦。最終官司打咗好似2至3年啊，使咗差唔多成千幾萬律師費。 咁咧個市又跌落嚟，嗰、那個鋪位咧係跌到1100万左右，由2000万跌到1100万。 哇！ 最終咧，佢個鋪啊係成個鋪輸咗，但打打輸官司嘛，人哋肯輸一成俾你，你唔就要曬人兩成啊嘛。咁咧到到最後仲好似要貼多200万埋單。成個鋪冇咗，仲要貼個200万埋單，最後賣1100万咁。咁啊，依單嘢咧係好經典嘅。即係咧，如果你係有啲資深啲嘅地產界， 唔經典嘅，好 common 嘅啫。如果打民事官司，隨時輸得啦。 佢係成間鋪冇咗，依個經典啲，因為有時咧都起碼有啲渣男噶嘛。即係你成隻豬送咗律師行，喂，攞翻條豬尾啊！而家冇啊，連你隻手都冇埋啊！而家係 嗱，所以咧，同大家講嘅係黑暗世界嘅真話。即係如果站喺我立場，我冇理由叫你唔好打官司啊嘛。嗱，所以咧呢啲錦囊，大家好好。记住啦， 好记住啦吓。嗱，咁呢节咧，我哋咧就记住咧，大家要揿我哋广告啦，揿 like 啦吓。咁我跟住咧，我哋讲下个股市啊。嗱，因为咧上星期我哋做嘅时候咧，咁啊道指咧都系跌几廿点嘅啫。到到翻到屋企啦，瞓觉啦，瞓醒啦，哦，道指怼400几。咁啊，黑期咧即系呢个香港嘅呢个黑市期货啦吓，又或者叫做 IG 嗰边咧，就跌成400几500点。咁啊，等于咧。港香港期依個恆指咧就相等於29700几，就跌穿3万。咁當時好恐慌啦，個個都話哇好恐慌，點樣點樣啦。咁我咧當時咧就禮拜一就算要跌咧，都係掂一掂，穿一穿底就上翻嚟。咁啊，但係估唔到佢今次咧朝頭早咧完全唔係好跌，低開幾廿點，最多咧跟住跌翻100零点啦。試過一度跌到得翻20-30点嘅啫。到到臨晏晝收市嗰刻11点几咧，就挫咗落去跌300几点，就穿咗30000点嘅當時，係跌咗300几，總之啱啱好29990几咁樣啦，跌一跌又上翻翻嚟，到下晝倒升啦個市嚇。咁啲人就會問：喂點樣啊？究竟個市係咪真係見咗底咧？其實我哋睇翻嗰個牛熊證比例咧，牛證咧當時喺上個禮拜咧係佔咗90%嘅。咁大家都如果有聽開我節目都知道啦，我一路都好強調嘅，叫做重病莫企，因為逢係所有嘢企埋曬同一邊嘅時候咧，就一定開對家嘅，好殘酷嘅現實。無論你係咩人，你幾高手都好，冇嘅逃唔出嘅，因為咧莊家同你企埋同一陣線咧，對方係有得食嘅咧，佢就會同你一齊殺。但係當所有人企曬莊家身邊嘅時候咧，佢哋係因為佢哋動作一定快過你噶嘛，佢哋一定會跳過你對面而做你嘅。所以咧，到嗰個警戒線一上到去咧，大家要好小心。但係一樣嘢咧，係又係其實針冇兩頭利嘅。當俾你大家都望到，喂，九成牛喎，一成熊喎，咁啊個個都走去沽啦。但係咧，以前曾經有一次咧嚇，當然唔係成日都會發生嘅，係好似2015年定係2014年試過一次九成嘅牛證，所有人都諗，喂，九成牛仲爆煲，哦，跟住咧再繼續殺上去。是我是見過一次的，即當然啦，佢亦都可以企埋喺嗰度殺嗰啲一成嘅熊證，有咁嘅可能啦，係嘛？但係咧，依個機會係其實唔多嘅。總之，逢係個個都睇嗰樣嘢嘅時候咧，就要諗一諗。同埋我哋睇翻嗰個叫做咧最近嗰個市咧，係由一個政治因素而帶領嘅，係咪？因為你睇翻咧，騰訊沽咗個800亿貨。跟住有個網友 send 俾我啦，啊沽嗰啲全部係大行喎，花旗啊、美林啊、花旗跟住就係嗰個叫做高盛啊、大摩啊、德意志啊，全部一面倒沽嘅。但係嗰個沽嘅銀碼唔係好大，接貨咧全部都係中資喎，嗰啲叫做咩銀河證券啊、中國乜乜中國物，全部都係嗰啲即係中資嘅呢個證券行接貨。咁可想而知，我上個禮拜其實禮拜五我哋嗰集都上一集都同大家講咗咧，而家嘅騰訊咧基本上係等於一隻國企股嚟，佢嗰個地位咧基本上仲重要過嗰個中金，直情係國家隊，佢仲係天字第一號國家隊。咁所以咧呢隻嘢係好難大跌落去嘅，因為咧。根本後面打莊同埋要喐佢嘅人咧，都知道喂依、這個嘢唔係一般嘅股票嚟嘅，即係佢係肩負到有啲政治任務喺度嘅。當然你去到美國上市，即係同美國上市係阿里巴巴啦、騰訊冇喺美國上市啦，但係你去到咁嘅 size 超過3万几-4万亿港幣或者人民幣計咧嘅巨企咧，係得阿里巴巴同騰訊。咁佢哋已經超咗匯豐。 超越了很多嗰啲本地嘅藍籌傳統藍籌噶啦。李嘉誠一間成個長和係加埋先萬松啲億，佢一個騰訊頂四個李嘉誠嘅係喎。你諗下嗰個市值係幾大幾驚人咧？係咪？咁最近啦，即係依一波嘅跌浪由上個禮拜一最高跌到32,000，跟住懟落嚟插落嚟嗰個。其實好恐慌啊！當時跌到好恐慌啊！啲人就網上一片即係嗰個叫做愁雲慘霧啦！哇，是28,000啦，27,000啦，騰訊見300蚊啦，200幾啊咁樣。咁當然今日就發生唔到大家嗰個期望啦，係咪？咁係咪真係見底咧？咁我覺得短期應該係見底，問題就佢應該咧上反反覆覆，其實係要殺多陣，因為當時我就計算咗咧，恆指而家做咗三隻腳出嚟。第一隻腳就是之前的28,100，第二隻腳就是再之前的29,800，咁中間照計可能要做多一下嘅，即係有機會啊！如果要做多隻腳咧，咁今次照計要跌到落29,000+、29,500呢啲位咧，我估有機會做多隻腳，但係當然可能唔係呢兩日啦，因為個市好似穩定翻啦，同埋大家見到即係睇個市。最近跌，點解跌呢？其實就主要講中美貿易戰啦，因為咧特朗普講到啊呢次打硬啦，一定要戳你啦。咁啊網上好多嗰啲叫做比較頭腦簡單啲嘅就，特朗普終於做嘢啦，打鳩中共啦，點樣點樣啦。喂，聽到刁拔呢個冷笑，喂都知道特朗普，如果你覺得佢真係會做嘢出嚟同中共作對嘅咧，我認為你真係適宜去驗一驗個智商。 我都見到好多。政治比較 active 的人是不停地 share 特朗普中美貿易戰那樣東西，他們又不是關心經濟，他們是覺得啊美國終於制裁中國了，好開心，哈哈哈哈，那即那一種啊，那些 post 很多他都見到， 他覺得呢中共這次玩完了，打起貿易戰，跟住還有今天有個叫做交銀國際的寫一篇嘢出嚟，就話咧而家見到呢個87年呢個 87年股災 嘅前夕啊，因為87年佢話咧又係美日打貿易戰啊嘛，最後咧就日本而崩潰告終。老實講啊，仲攞翻87年嘅出嚟講，已經係好歐噶啦個思維。喂，你要諗下呢個總統係咩總統嚟啊？我哋都講咗呢個係得把口嘅總統嚟，佢唔會同你玩真的。正如上幾個月啊，有啲叫做 KOL 講到叫做似層層啊，呢、這個特朗普咧就會出兵揮軍咧，要拿下金正恩啊，跟住會有一場戰爭。哇、啊！而家兩個約埋飲茶添啦，係咪？所以好明顯，特朗普我哋即係對一年內啊，對呢個實在太了解了。喂，佢絕對係一個出口術，唔係佢唔係亂噏，佢係有目的嘅。我都講咗啦，啱啱美國上禮拜日爆發咗一個好大規模嘅全國示威啦。咁啊，淨係華盛頓就話據報有80,000，最後嗰公佈數字。咁全國咧有，亦都有好多嗰啲人反戰，即係類似 反槍械 呢個嗰啲示威啦。咁當然有啲網友話：，嗰啲咪全部喺民主黨控制嘅地方啫嘛，共和黨都唔覺嘅，即係共和黨啲嗰啲州啊，或者嗰啲控制嘅地方就唔覺啦咁樣。咁問題咧？越戰嗰陣時候可能都係咁上下咗係嘛？越戰嘅時候咧，喺華盛頓都係幾十萬人呢個示威啦。咁但係咧，大家唔好忘記佢係會發酵噶嘛。因為今次死嘅咧係一班年青人咧，一班學生啦。咁而美國學生原來死喺呢個槍擊咧，嗰、那個數字係排第三個死亡，其實好高啊！全世界揾唔到一個國家、那個學生會係用呢種方式去死嘅。是只在美國會出現的， 因為根本只是美國可以這樣用槍的， 沒錯了。那些人說用槍權是人權來的嘛，因為美國那個開國元勳傑佛遜說的，政府是會作惡的嘛，人民是應該擁有槍械必要時可以反抗的政府嘛。我想問你，現在美國人民拿什麼槍可以反抗美國政府？有什麼人民可以反抗美國政府？ 很多人說這些，我都見到 很好笑啊。就算恩森也是這樣說，告訴你美國你就算拿多少支槍你都反抗不到美國政府。 這個很搞笑，這個是一些很舊的概念來的， 這個是200年前的概念來的。 以前呢就說可以有武器呢你可以跟政府打過，因為再久之前呢 就大家攞把刀咧，你出刀我出刀啫。 你嗰南北戰爭嗰陣時咧，都仲有機會 係嚇，因為你揸槍就我揸槍啫。但係而家問題係你揸支乜嘢槍，你揸支乜嘢槍先得㗎。 仲有啊，人哋嘅咩裝備，你啲咩裝備啊？喂，你又有支槍，人哋嗰啲槍，跟住人哋全身呼機啊裝備，你夜晚啊打唔到人哋，人哋夜晚打到你嚇，跟住人哋海炮，人哋訓練有數， 人哋裝甲車， 人哋訓練有數，你揸啲咩槍可以同美國政府對抗咧？嗯，喂，根本要讲出嚟好荒谬，呢个系二百年前勾晒嘅逻辑嚟嘅。 咪可能佢哋睇咗呢套叫做《白宫沦陷》啊，佢哋以为呢个地面部队系可以铲平呢个白宫。 系啊，真系好好笑啊！有两套嘅《白宫沦陷》，第一套黑人总统嚟嘅，第二套系白人总统啦。两个其实都即系你当科幻笑片睇就得。喂，而家都仲讲话人民拥有枪械系人权，咁美国冇，英国冇人权啦。挪威啊、瑞典啊、北歐啲國家全部冇人權啦，冚棒都唔俾擁有槍械嘅喎，你要申請好嚴格嘅喎，唔係咁容易喎。法國啲人話有可以有槍嘅問題，好難申請啊嘛。但你美國唔係喎，槍械真係泛濫嘅喎。喂，係咪需要去讀送你屋企嘅 BB 去讀幼稚園都要揸支 AK 出街咧？ 哦，呢、這個你揾翻以前有一套叫舊一個舊嘅紀錄片咧，即係 Michael Moore 嗰套叫《黐根檔案》啊， 係。 美國黐根檔案， 好似有聽過 嚇。咁、啊、你再睇下呢套嘢，你就知道，因為佢將美國同加拿大嚟比較。 係，我係啊，加拿大有人權啦，加拿大又唔俾要槍，又唔見有啲咁嚴重嘅槍械，咁嘅槍擊案係嘛？即係呢樣嘢，我覺得係特朗普咧搞呢個叫做咧。貿易戰出嚟咧，轉移視線嘅伎倆嚟嘅，因為咧佢知道嗰度好大機會燒到埋嚟。咁當然啦，頭先刁伯講啦，逢係中期選舉咧，嗰啲人選民咧就普遍會投對家嘅，即係投呢、這個在野嘅黨， 好多時都係 就希望制衡呢個政府啦。 通常你發覺一夜之間咧，突然間就變咗不腳鴨噶啦。 係，咁呢個美國選民睇下今次會唔會咁做啦？咁因為咧，你見特朗普其實每一次出招啊，佢之前佢放嗰啲聲氣咧，每次都係向選民交代噶嘛。人哋話：喂，你又話起墨西哥圍牆嘅？誒咩唔起啊？即刻起！嗱一聲嗱，砌幾埲磚都要砌出嚟，係嘛？砌三五十米都要砌出嚟。結果咧，喂，咪得過且過，不了了之。你睇佢呢個人好明顯嘅。之前講到啊，又話要打柒呢個金正恩，最後啊，而家約人哋飲茶添啦，係嘛？喂，好簡單啊！而家講嗰個財政部長啊，已經約緊大陸談判啦。喂，大家都知道咩料啦，沽夠啦，平撚咗淡倉噶啦。你唔好以為 佢咧，佢呢啲招數咧，就先係即係擺咗先，跟住逼你去傾下，咁、 啊、 就會有。啊、但你話真係要打起上嚟咧，就難啲。 係好難嘅，因為咧。大家其實好多時咧，大家唔願意相信一個好殘酷嘅現實。而家2018年嘅中共嗰個國力咧，坦白講，比起1989年嘅日本咧，係強好多嘅。大家唔好以為即係有時咧，你嗰個主觀願望未必能夠真係實現到嘅。正如有啲 KOL 話中國斷崖經濟斷崖式崩潰啊、下跌啊，點樣講到。喂，好難嘅，你睇佢咧，而家佢個嗰個經濟實力事實真係好強嚇、啊，即係當然你美國咧，如果兩個硬碰咧，美國可能最終係會獲得勝利嘅。問題咧，你未必咁容易甩到身嘅。 唔係， 因為對家都係有旗鼓相當 啊嘛。你打如果真係要打仗啊成嘅話咧，你點都係美國點都係上風噶啦。問題就係、是、 你付出嘅咩代價？ 你自己都會好傷。 係啊。所以 你值唔值得做樣咁嘅嘢先？ 所以而家咧，坦白講啊，其實全球經濟咧一體化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邊度有可能打貿易戰嘅？而家尤其是去到呢啲咁嘅時期，喂，你好多嘢，尤其是佢美國咧，係好多時候嗰啲低下階層咧係好依賴中國嗰啲產品，因為嗰啲嘢夠平，你美國自己生產唔到嘅。你當你係嘛嗰啲汽車工人要$85一個鐘美金嘅時薪嘅時候，你點同大陸貨爭咧？係咪？咁你話你不如可唔可以食$50美金一個漢堡包？如果你食得起，咁咪冇問題咯。問題唔得啊嘛，因為咧你嗰個經濟裏面咧，有好多時候係依賴大陸嘅平價貨，係令到你美國嘅經濟一路增長啊嘛。咁你而家你話要打貿易戰，講真啦，你可以部分徵收。最終咪不了了之，大家做場戲嚇、啊，好啦，俾你制裁下，你又制裁下我，我又制裁下你，大家喂 向人向國民交差咗咪算數咯，係嘛？所以我哋一路都斬釘截鐵，好快不了了之嘅。啊，而家美國點解升啊？因為傳出風聲話呢個財長要訪問中國啦嘛，係嘛？就係、是、因為呢個原因咋，其他冇嘢講噶啦。 即係我哋呢一刻錄緊節目嘅時候， 係啊，美股 咁啊，美股係反彈嘅。 即係美股其實下晝開始反彈咧，帶動港股一齊升嘅。當時就傳出呢個美國財長咧就要訪華傾下呢單嘢，大家點收貨？因為總統開咗口啦嘛，我哋要做少少嘢嘅，唔做唔得嘅。喂，大家象徵式啦，咁樣係嘛？即係咧，誒，你攞隻手出嚟，我打你下手板。跟住咧，你咧就揼一揼我只腳，哎呀，我又好痛咁啊！ 咪嗱， 今日 呢個 交代咗咯。 我俾個比喻大家啦，大家就會明白噶啦。就係、是、每一次選舉之前咧，我講香港啊，就係、是、呢個民建聯同埋工聯會咧，一定有一次分裂嘅。臨選舉嗰陣，次次就係鬧個你死我亡啊！每一屆選舉嘅時候都有呢個情況嘅。係。咁你話佢哋係堅打定係流打？咁你大家睇到啦。 你唔好講乜嘢啊！講翻之前冇幾耐之前啫嘛。中國同印度嘅邊境就話打啦，結果咪互相掟石咯。 喂，中國最後據說嚇付出咗好多錢出嚟買和平啊，係嘛？咁當然啦，對住美國。人哋用錢搞得掂嘅，都話呢個世界咧有錢搞得掂嘅嘢就唔係問題嚟噶啦。你特朗普要錢啫嘛，咪俾你咯。中國人咪冇， 因為講 最多最多就錢。 講過好多次咧，呢、這個咁嘅人嘅性格咧，就基本上特朗普係可以用錢掟死嘅。 係啊， 你反而調翻轉。如果而家係希拉里做咧，就未必用錢掟得死；係特朗普做咧，用錢一定掟死。 冇錯啦，所以有啲咧好戇鳩嘅人咧就話：，誒、哎，你哋嘅台全部奉特朗必反。喂，特朗普咧係可以用錢收買到嘅，好快會令到你失望嘅。你哋期望佢會制裁中共，我到到而家都係好大膽咁同你講，特朗普係一定係中國人民嘅老朋友，仲好朋友過壽西斯股。我話俾你聽，將來啊，佢一定攞全世界啊，攞中共最多著數嘅白人就係、是、特朗普啊！依、這個我夠膽講嘅，任何時候我都夠膽同任何人賭嚇。咁啊，今日咧依、這個其實咧已經可以斷言咧，依、這個貿易戰咧係一定係不了了之嘅啦。最後咧好多好快會有大結局啊 ，happy ending 嘅啦。跟住咧，特朗普咧遲啲又攬住依個叫習近平失敏嘅啦嚇。到時你就啊、哦，特朗普。準備緊下一波制裁行動啦！你哋自己喺屋企打下飛機啦。啊，咁啊呢節時間 差唔多啦， 差唔多啦，我哋要休息啦。咁啊下，我哋要預告咧，因為下星期咧， 復 活節假期咧，我要翻鄉下，咁啊，所以咧會下個禮拜五嗰一集咧就應該會休息嘅，就冇嘅嚇。咁啊，大家睇住啦嚇。 好，咁啊，今日嚟到呢度啦，好，下一集再見啦。 好，拜拜， 拜拜。